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星期四晚的学人沙龙。今天继续有我 Emil、Melissa、Cam 和嘉豪和大家一起聊聊天。今天的话题也挺特别，跟食也有关系，就是食之无味。食之无味，大家可能想起食东西吃到可能是没味道，或者就想起食物，其实大家都有很多美好或者一些不好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不如 Melissa 可以分享一下你一些美好的饮食经验先。 今次分享嗰个系我最近嘅经历嚟嘅，咁你都知道我最近咧好中意整面包啦，上一啲烘焙班啦，咁咧我就本身咧我今次我整嘅话咧，其实我系整咗一个 pizza 嘅，我系报咗一个 pizza 嘅班啦，咁原因系因为我见到咧系一个星星嘅 pizza， 咁我觉得好有趣嘅事咧，其实系因为我本身咧对 pizza 咧嗰个喜好咧唔系咁大嘅，咁都系因为咧都知佢肥啦，咁所以系好。多年嚟讲咧，即系可能就算可能同朋友食，我先会食啊，但系完全系唔会主动去食嘅。但系今次喺个烘焙班嗰度咧，我就话啊，见到系咦星星，我好得意哦，咁我就走咗去报啦。咁报嘅姿势咧，系由一个意大利嘅厨师去教你上堂啦。咁嗰阵咧，其实喺整 pizza 嘅时候咧，佢就咧俾啲 cheese 我，俾啲 ham 我，其实个咧好多嘅食材咧，我都系觉得我好肥啦。咁咧上堂嘅时候咧，我就喺度谂，我加唔加呢啲好咧，定系唔好加咧？咁我嗰陣就係好似唔加又唔好喎，因為嗰陣咧嗰啲人係唔知道我營養師嚟嘅，咁我就最後跟住佢嚟加啦。咁但係咧後屘咧煮完啦，整咗出嚟啦，同埋咧食咧嗰個廚師整嗰個星星 pizza 咧，我係覺得哇，原來 pizza 係要咁食，或者係原來係咧嗰個。皮是要咁松脆啊，跟住你呢可能切出嚟啦，你见到呢嗰啲层啊係有啲泡泡啊咁样，咁同埋整嘅过程你都会听到个厨师哦点解要咁整啊，同埋原来佢嗰个呢种呢係一种咗都係即係一个预先发酵嘅种嚟嘅，咁都要即係发酵咗成24小时咁先攞去整，咁原来咁样呢喺意大利人讲呢先係一个呢好嘅 pizza， 咁我觉得呢件事係好有趣味，因为我本身呢都係驚食pizza 嘅人，咁但系咧，自从上完呢堂之后咧，而家咧我系咧会周围咧去揾唔同嘅 pizza 去试食，究竟系咪嗰个 standard 咧？ 哇，星星 pizza 就令到你可以报呢个班，心心 pizza 得唔得？ 心心 pizza 都会得噶，我都有谂过自己睇下整唔整到出嚟添。 好，阿 Cam 咧， 我其实细个咧系好唔中意，即系喺我谂系由去到中学青春期以下啦，即系青春期肚饿就要食嘢啦，咁但系。再細啲我係真係好唔中意食嘢，因為咧我成日都會一食嘢就會瞌眼瞓，咁就覺得啊食嘢真係好悶啊，又要俾家長去懲罰，因為瞌咗眼瞓冇食到飯就會俾佢哋鬧啦，咁所以就一直都好唔中意食嘢。但係咧有一次咧好深刻嘅印象咧，就係一個好凍嘅冬天啦。咁跟住咧咁屋企附近咧有一間日式嘅麵包鋪去開張喎，咁跟住咧因為咧佢啲香氣咧係佢自己有個工，即係有個廚房喺裏面，即係即時咧去烘焙。个面包，跟住就传咗啲香气出嚟。咁跟住咧就佢就个老板娘咧就派每人即系俾一啲你试食一嚿细细面包仔，乱粒粒摆喺手度咧，跟住一食，哇！嗰、那个系一个喺我小学期间我唯一觉得哇最深刻最好食嘅嘢食咯，系关于气温啦，关于气味啦，关于嗰阵时大家一齐好开心围住佢，哇！俾一粒我试下嗰一个感觉咁样咯。嗯。 我咧自己咧就即係因為而家就自己住啊咁樣，即係我經常都覺得咧食嘢好浪費時間，因為我煮嘢好難食。咁但係咧我媽咪咧煮嘢好好食嘅咁樣。咁我想分享一個經驗咧，就係、是以前小學嘅時候咧，咁我讀上午校嘅，咁讀收落堂咧翻嚟咧就食飯。咁咧好有趣咧，我唔知由幾時開始發覺自己好中意食碟頭飯嘅。即係因為其實你屋企唔會食碟頭飯噶嘛，因為其實大家都係夾餸咁樣，但係咁因為喺放學翻嚟嘅時候咧，就得我自己食飯嘅啫。咁因為咁我阿媽咧就會煮定，咁咧如果佢煮碟頭飯咧，我就好開心嘅。咁一次咧，佢就煮碟頭飯咧就係、是煎豬扒，就再加咧一隻蛋咁樣即係太陽蛋。咁我好開心，因為你即係好肚餓啊，尤其係因為我食好多嘢嘅咁樣。咁嗰一次咧，咁我見到哇，好開心去煮碟頭飯。咁跟住咧，我食嗰度食咗一半，我都冇留意嘅。咁忽然咧，我阿媽就話：，喂，嘉豪，點解你唔裝飯嘅？你淨係攞曬啲豬扒去食。我咪食緊飯咯。咁跟住佢話：唔係啊，你攞咗嗰啲飯咧係冷飯嚟㗎。 系咪煮热噶？咁所以我呢、這个我就记得，即系我嗰次好开心，跟住后屘就发觉，哎呀，好似系一个唔完美嘅经验嚟嘅，即系因为我好想食，我好中意点讲，我后屘先发觉系咯，点解一路食落嚟冻嘅啲饭咁样样？跟住原来食咗冷饭咯，就系咁样。 食咗冷饭，咁我自己嘅一个经验咧，美好嘅饮食经验咧，可能系一个人生嘅经验嚟嘅，就系、是、呢个经验可能我以后都唔会再有啦，就系、是我同我公公嘅食饭，咁第一就是在自己屋企食饭多啦，喺公公屋企食饭啦，食咗30多年，咁佢旧年走咗，咁因为每一次咧喺佢屋企食饭咧，可能有人客啦、应酬啦，咁我阿姨煮餸好叻，十个人可以煮20个人嘅餸，咁、啊细细个梗系觉得好食啊，好多人啊吓威哇贵叫，屋企又大可以跑嚟跑去，咁但系喺嗰种人生经验，你喺好多前辈身上咧学到唔同嘅课题，譬如可能公公吓。以前我哋可能第三、第四代嘅時候咧，經歷過戰亂啦，從飲食嘅饑荒戰爭當中知道咧，食嚇要食得好豐盛咧，係好唔容易嘅。哦，原來人哋請你食飯咧，亦都係好唔容易。所以咧，我就係由細到大咧，係好珍惜食物。咁亦都係因為咁咧，譬如食得好嘅時候咧，你會覺得我對飲食要求又高喎。咁所以咧，從營養價值嘅方面啊，性價比啊，甚至係譬如點樣維持一個佳肴啊？咁對於我嚟講，最好嘅飲食經驗咧，係嗰種人情味。咁呢樣嘢，譬如可能11点钟、11点零，大家去睇緊呢個節目嘅時候咧，都可以諗下啊，對於你最好嘅飲食經驗係咩咧？會唔會而家係食緊個杯麵啊，定係食嗰個薯片咧？但我覺得有陣時一次飲食經驗咧，係未必係足以令到你覺得啊，嗰次飲食經驗係最好嘅。啊，我哋啱啱亦都係喺度諗緊啊，究竟係嗰個感覺。嗰種感覺係可以喺你個人生咧留一世，同埋你喺度諗下咧都會好回味。咁啊，講起呢啲嘅即係飲食啦嚇，食之無味。其實不如問下 Melissa， 食嘢其實喺營養學係咪一定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咧？ 天生嚟講咧，其實應該係開心嘅事嚟嘅。我諗咧，小朋友嗰方面啦，喺即係對於食物人哋即係大人俾啲食物佢啦，佢啲食小朋友啲好 picky 嘅，同埋好中意玩食物嘅。咁呢個係其實一個好奇心嚟嘅。咁所以之後對住食物，所以其實本身我哋每個人都會有個好奇心啦。咁但係其實喺臨床上咧，而家即係有時都會幫人減肥啦，其實都會見到有啲人咧，就因為長時間嘅減肥嘅經歷啦，導致佢完全可能失去咗對食嘅樂趣啊。咁呢啲人咧，我哋咧就叫佢做可能已經唔識得點樣去正念飲食啦。咁有呢啲人咧，因為而家嗰個資訊科技好爆炸啦，咁我哋好多時都會聽到咧食物嘅資訊啦，呢樣嘢食有幾多個卡路里啦，呢個嘢食係健康，呢啲食物係垃圾嚟嘅。咁好多時咧呢啲資訊嘅話咧，令到可能當我哋去想減肥嘅時候，想改善嘅健康嘅時候，我哋一咧去食嘅時候咧，就已經即刻咧就會聯想到呢啲資訊，跟住就諗住我哋要抑制去控制自己個食量啦，而且咁食嘅過程咧，咁可能咧會有啲咧嬌恥啊、自責啊、擔心啊，咁可能肥嘅人就會擔心，哎呀食完之後可能要做幾多個運動啦，或者聽日上榜會唔會肥啦？咁好多時個食嘢過程淨係諗住可能呢啲問題啦，好 negative 噶。咁同埋所以咧就令到可能食嘅時候咧就已經唔覺得究竟你。眼前啦，可能你真系拣咗，你本身系减肥嘅，你拎咗包薯片嚟食嘅，但系你都唔觉得成件事系开心嘅。但系谂翻啦，咁可能大家有冇减过肥啦？咁我谂你系啦，好多嘅 keep 嘅经验啦，咁我自己都有嘅，系啦。咁我自己咧曾经都试过，可能去减肥咧就都会。落到呢個陷阱啦，食嘢嘅時候又要揀一啲高熱量嘅嘢嚟食，但係食完落肚又唔覺得開心喎，食完落去咧又賺自己辛苦，要跑多幾個圈啊咁嘅，咁所以但係諗翻起減肥之前啦，我食個朱古力，我開包，我可能食一粒兩粒，好好食啊，咁就會自動識得收手，咁但係咧就可能我哋唔識正念啦，減肥得越耐嘅時候咧，就失去咗呢個自我控制嘅能力啦，咁好多時都係牽涉到好多情緒啊。嘅問題啦， 所以你話 keep fit 咧，可能 keep 唔到 fit 咧 ，keep fat， 有啲人 keep fat 咧就係、是、市面上好多 trainer 咧，其實佢哋嗰個資格咧而家係越嚟越簡單嘅，咁有陣時候我聽到佢哋立亂俾營養意見嘅時候咧。一啲誤導嘅信息出咗嚟，咁呢啲誤導嘅信息出咗嚟咧，就令到一啲可能顧客啊或者做運動嘅朋友咧，覺得原來唔食嘢就得噶啦，咁 咁你唔食嘢會死㗎喎大佬，咁你點解要做運動呢？有陣時你做運動你流失咗你都要補充㗎嘛。咁、所以呢有陣時呢我哋聽到呢啲意見呢我哋都要識過濾，因為網上太多唔同嘅資訊。但係啱啱講你食冷飯，你話你真係食之無味喎，如果咁樣嘅話。 我因為嗰啲，因為我媽煮嗰啲餸好好食，所以我係冷飯都冇乜所謂囉咁樣。咁所以但我自己味覺係比較差嘅人嚟㗎、即係我唔會特別去話要求話選擇即係我其實我對食嘅要求係好簡單嘅、總之你有飯俾我食我飽就得㗎啦。 所以淡味淡味冇所謂㗎、即係你唔會話加好多鹽啊加好多。 以前呢我需要食好濃味嘅，以前我好鍾意食辣嘢嘅。咁但係呢去到一輪我就係、喂成日食辣嘢我都唔知嗰樣味原本係咩味道。咁、到我而家呢就其實剛才話啲時候你講開即係講啲關於啲營養啊嗰、那個養分啊睇嗰啲標籤呢，其實我自己雖然好多時候都唔睇，咁但係呢我係由可能十年前開始冇再食紅肉白肉嘅時候呢，咁我都會睇返我究竟要食返啲咩嘢補充返啲蛋白質咁樣。咁呢就一輪呢就食好多豆嘅。咁食好多豆呢就好脹嘅嗰位。咁就即係講真就好多氣嘅。咁其實都係幾尷尬一件事嚟嘅。咁我而家基本上就好少會再睇啲。不過我有一個好特別嘅習慣呢，就係、我一定要我係唔知飽唔知餓嘅亦都。所以呢我一定要係計住食幾多碗飯。我一定要每餐食三碗飯嘅。就我食咗兩碗係呀，我就覺得好似唔夠飽咁樣。其實我係唔知嘅，即係我一定要數住要咁多碗囉。嗰啲人嚟，所以我諗我可能我係一個例子，我即係嗰啲食之無味嘅人嚟。 我都會睇營養標籤嘅，我就睇糖分咯，最主要，因為其實蛋白質啊、鐵質啊嗰啲，其實睇嚟我都覺得係咪真係吸收到咧？咁樣我都會有質疑嘅對呢樣嘢，但係咧糖分你一定係會吸咗落個身體度，而糖咧亦都係對我哋身體。叫做有害無益啦，咁所以我就會揀一啲，就會通常我買嗰陣時候就會睇糖分咯，糖分比較少嗰啲我先會買咯，係咯。我嘅諗法就係100 gram 嘅食物裏邊，如果可以低過5 gram 嘅糖咧，咁我就覺得應該叫做低糖，係咪咁講咧？ 係啊係啊，營養標籤上個定義係咁。 係。 咁所以你講起標籤啦，啱啱嘉豪都用咗三碗飯去做一個準則啦，你就用下糖分啦。營養師你會點咧？ 我諗我係用而家啦，即係我想食得開心啲啦，所以我好多時候都係用自己做準則，究竟自己係真係想食咩，咁我先揀去食囉。咁但係有時因為我啲資訊啊其實喺受個腦度㗎嘛，啲卡路里，咁但係可能好多時呢啲係我哋叫做外在嘅智慧嚟㗎，咁我留意多少少自己從心出發先，跟住之後即係可能我諗我想唔想食呢樣嘢，之後再衡量佢嘅營養價值，食咗落肚嘅後果我係開心定唔開心，跟住我就去揀嘢食唔食啦。咁如果我真係衡量朱古力，我係未試過，我好想食，我想食嘅。咁我覺得個價值係有喺度嘅，咁我咪食佢咯。 咁啊，講起食之無味咧，我諗我哋咧四位咧仲有好多嘅諗法啦。我哋 part two 翻嚟再傾過。翻到嚟 part two 嘅學人沙龍啊，今日我哋嘅主題咧就係食之無味啊。咁啊，講起食嘢，啱啱都分享咗一啲咧美好嘅經驗啊、情感咁啦。但係講起美國，不如嘉豪又分享一下你對於美國嘅睇法咧。 我哋咧討論美國嘅時候，咁好多時候我哋都會話，其實即係可能大家中意食啲咩又係好主觀嘅，即係魚肉青菜個人所愛咁樣。咁但係咧，我覺得喺呢個主觀嘅層面咧，其實美國有另外一個。即係所謂主觀嘅嘢，咁喺講呢樣嘢之前，我其實想問下大家一樣嘢，咁你哋食唔食榴蓮嘅咧？ 食 都唔食，但係你食過榴蓮嘅係咪都可以？ 食過。 咁我想其實想問下你，因為我冇食過榴蓮嘅，咁我想知道其實榴蓮係咩味，你都可唔可以形容下俾我聽？ 你食下咪知咯。 唔同啊，你講得冇錯，但係如果我即係你可能假設想說服我食榴蓮啦，咁你同我講話啊，你形容下個味道俾我聽咁樣。 首先我鍾意佢嘅質地啦，因為有 creamy 啦，咁即係軟軟地，跟住再下外面有一陣硬身啲脆啲嘅衣，跟住裏面包住一嚿軟嘅軟熟咗嘅生果咁樣，咁同埋佢個糖分好高，咁所以就好鍾意食佢囉。 甜甜地咁入面呢，你甜甜地得嚟有少甘味，有啲層次嘅。 點樣甜法呢？係邊種嘅甜味呢？ 嗰種甜味係即係嘩。 我覺得是一種很成熟水果，真的完全成熟了的水果的甜味咯。 成熟水果是什麼味的呢？ 它 我覺得係冇帶任何酸味嘅，佢榴蓮嚟講。 咁即係好似糖咁樣樣啦。 唔緊要啊 ，Cam， 下次攞個榴蓮嚟，下次攞個榴蓮嚟，我哋整啲膠先得啦。 點解我會問呢個問題呢？因為其實即係所謂討論味道嗰個主觀性咧，因為我有朋友咧就好中意飲紅酒嘅。咁佢哋就成日話啊，呢只紅酒咧，你飲到啲咩味啊？咁樣樣，咁佢哋好似好多時候就話：喂，嘉豪，你飲唔飲到啲咁嘅味？我飲唔到。跟住佢話：你睇下係咪有啲皮革味啊？有啲礦物質味。跟住話：嚇，礦物質係咩味㗎？呢個世界有好多唔同嘅礦物質㗎嘛。咁有好多種唔同嘅皮㗎嘛。咁樣。咁我經常咧就會諗呢個問題咧，其實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喺哲學裏邊咧有一個叫 thought experiment， 一個思考嘅實驗咧。咁就係咁嘅，咁咧就係同視覺有關嘅。咁就話。我简单我讲一个简单的 version， 因为一个全场的 version 其实就是叫做一个 inverted spectrum， 即是说我们看的颜色原来是可以我和你看颜色完全倒转。简单来讲就是可能我看的红色，即是我看红灯站在那里，绿灯过马路，我看到的红色其实是你们看到的绿色，你哋睇綠色嘅時候咧，睇到嘅咧就係我睇到紅色嗰個感覺。咁但係咧，我哋其實如果你想象下呢樣嘢，假設你認為有可能嘅話咧，咁其實我哋喺我哋嘅行為上面咧係發現唔到嘅，因為咧我見到綠燈嘅時候，雖然我感受到係紅色，咁但係因為我睇嘅所有綠色咧，其實都係感受到紅色嘅。我由細到大都係咁，所以對於我嚟講咧，我嘅行為同一般人咧係冇分別嘅。我都係睇到蘋果一般嘅紅蘋果、富士蘋果，咁我都係睇到綠色嘅。咁但係對於我嚟講，我唔會覺得怪咁，因為我由細都睇到咁。 嗯。 咁其實味覺會唔會係咁咧？我覺得即係似乎喺感官上面都可能有一樣咁嘅嘢，就係、是、當你同我形容，喂，我飲到呢個礦物味喎，喺呢杯酒，咁我都飲到礦物味喎，但係其實我嘅礦物，我對礦物嘅味道嘅理解同你對礦物嘅理解唔同，所以就算你同我形容榴蓮係一啲成熟水果嘅味，咁我對於成熟水果嘅味同你對於成熟水果嘅味又唔同，咁所以我哋好似喺度溝通緊，但其實我哋嘅感覺咧可能係完全主觀嘅。 不過即係你講嘅，我都覺得有咁嘅機會嘅，但係我哋都有個 ground 就係成熟水果，即係譬如紅色，我哋都有一個印象就係紅色就係嗰個色。雖然可能你睇嘅紅色同我睇嘅紅色唔同，例如即係味覺都係啦。我哋因為有經驗啦，咁所以其實都係由經驗而嚟。可能我講，雖然我哋真係所諗嘅嘢係唔同，但係我哋都會一齊意會嗰一樣嘢，就係大家。就是大家要溝通嗰樣嘢咯，所以其實嗰、那個詞語係用嚟溝通話俾你聽、譬如我覺得嗰、那個有一個檸檬嘅味道，咁、可能我唔知道你嘅檸檬嘅味道同我嘅檸檬嘅味道同唔同啦，但我哋起碼溝通緊嗰個就係一個檸檬嘅味道咯。 咁、但嗰個溝通咧，如果係即係我都同意呢一樣嘢嘅，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就係可能即係有呢個需要咁去溝通啊，呢、這個係咩味啊，嗰、那個咩味？咁但我哋認為溝通嘅就係大家可以溝通到一個即係。真係自己個感覺啊嘛，咁我哋想就係將呢個感覺可能分享，咁但係原來咧，我哋大家對應緊嗰樣嘢係唔同嘅，即係譬如可能你都要飲到食到呢、這個生果咧係檸檬味嘅，有啲檸檬味，可能呢個蛋糕有檸檬味嘅，咁但係對於你嚟講檸檬咧原來係酸味嘅，咁但係原來對於我嚟講檸檬咧，我嘅檸檬酸味咧係其實係你嘅甜味嚟嘅， 係，我覺得呢樣嘢都係影響即係人嘅 preference 啊，即係譬如我哋个成长啦，我哋个文化啦，我哋嚟自边度咧？食嘢嗰个方面嗰、那个味觉系会唔同。即系譬如你讲红酒，佢如果能够形容到你 feel 到有啲皮革味啊，矿物质味，究竟佢系一个角度用朋友分享啊，定 educate 你嘅心态？因为佢如果可能讲得到呢啲词语，大部分可能佢对于红酒嘅认知或者系饮嘅年纪比较长啲，咁可能佢喺味蕾喺嗰方面嘅食物嘅适应嘅程度亦都系高啲。咁譬如有啲人啦，我哋食米线啦，啲哇小辣嘅，有啲人系大辣嘅，咁点解有啲？大辣小辣，咁佢系咪一出世可以容忍嘅程度系可以高啲咧？可能系嘅，咁呢个系基因啦。第二样嘢就系佢哋个饮食嘅文化，会唔会系因为惯咗辣嘅，屋企人食辣嘅，令到佢中意食辣咧？咁所以呢样嘢咧，亦都系衍生到咧同食物嗰种系关系啊。你咧可能就同榴莲冇乜缘分啦，咁我同阿 Cam 同榴莲咧都可以做个 friend 嘅。咁啊，阿 Melissa 就同榴莲咧唔可以做 friend， 但系食物嘅关系，Melissa 可唔可以讲下多啲咧？ 咁咧食物嘅關係咧，其實每個人同食物嘅關係都可以唔同嘅。好似味蕾咁咧，其實我都想補充少少啦。我諗味蕾咧，會一種食物啦。有時你點樣包裝佢啊，但你望落去啊，你可能自己對佢嘅 expectation 係點啊？跟住有時你可能 expect 佢咁嘅味，但系食落之後咧又係另一種味嘅。咁可能有時有好多外來因素咧，可能都會影響我哋對咧嗰種味道咧嘅睇法添嘅。咁如果係即係食物嘅關係入邊啦，咁我哋講咧，原來咧關係咧有好有唔同，有唔好嘅。咁即係 email 嗰方面啦，因為佢咧之前都分享過佢可能有 你唔使口窒喎 ，binge eating 嘅係啦嘅嘢啦，咁好多時咧又係啦，去翻咧即係減肥人士咧，佢好多時咧都係咧同個嘢食嘅關係咧，我哋就稱為已經係破碎咗啦。咁點樣衡量咧？今日咧都有四個問題俾大家睇下，大家同食物嘅關係係點嘅。咁第一個咧，你食嘢嘅時候咧，能唔能夠享受嘅食嗰、那個過程啊，或者食物個味道？ 问紧我， 系啦，大家可以， 大家谂下，你有冇享受啊？ 你一问我嘅时候，咁啊，点样为止享受咧？ 佢真系冇咯。 我食得比较慢嘅，因为其实我以往食饭系食得好快嘅，因为我觉得浪费时间啊嘛。咁但系当我中学嘅时候，有一啲同学咧，因为希望读医科咧，咁佢哋就成日即系。食放 lunch 嘅時候咧，即係放食飯嘅時候咧，佢食得好快，因為諗住讀書。咁我自此發覺，原來有啲人係一分鐘可以食完一碟碟頭飯，咁我就開始減慢個速度，因為覺得真係好恐怖，食得太快。咁我覺得即係你都需要慢慢食，你先會知道係咩味道，先可以講個享受嘅。咁但係享受。嗰、那個食物，我覺得食飽喎最緊要，如果食唔飽嘅，俾我就係 每個人嘅睇法唔同咯。係啊，咁第二嘅話咧，就係你有冇咩都食嘅，會唔會盡量都係食得均衡啊？唔會特別拒絕食某一啲嘢食嘅。 除咗榴蓮，我咩都食嘅。 Cam 咧，我唔食馬蹄，因為我唔中意佢個質地。即係某啲 texture 嘅嘢，我係咬落去，我會覺得有少少打爛身，我就會唔食咯。但我偏食嘅情況非常之少嘅，即係除咗馬蹄之外，我都諗唔到有啲乜嘢我係唔食噶啦。 即係咩都食下咁啦。 係。 咁第三條問題係咧，食嘢嘅時候咧，感唔感到自在？即係無論係自己一個人食啊，同埋可能同朋友食咧，你嗰個情緒嗰方面啊，或者你嗰個享受程度啊，開心嘅喜悦啊，係咪都一樣咯？ 非常自在啊！ 非常自即係。即系几时都系咁自在， 几时都好自在啊！可能我即系有阵时我都好容易拣到我中意食嘅嘢，想食嘅嘢。 嗯，系。 咁系咯。 好，咁第四条问题啦，系咧食嘢咧会唔会有时食嘢有咩原因令到可能会影响到你食嘢嘅决定啦？会唔会好多时因为都系一啲资讯啦，定系会唔会系我想食咩就食咩？ 工作時間咯，我係 通常情況咯，即係譬如如果你嗰一刻你需要單手食飯嘅，咁我就會嗌一啲單手可以食到嘅嘢食，即係譬如 幾時單手 即係譬如你可能嗰一下你係想揭緊啲書嘅，咁跟住你就想一隻手揭書，一隻手就喺度食飯，咁你就單手食飯，咁就容易啲食嘅嘢咁樣咯。情況會令 哇都好仔細喎、啊，你個 情況會令 喂講開呢一樣嘢，我反而想。再追一追問，其實係咪我成日都聽人講，因為我自己都好多時候都係要睇嘢啊，即係睇書啊咁啊。咁啊食飯嘅時候，我係唔會咁樣做，因為應該咁唔係好健康噶嘛，係咪啊？ 都係嘅，因為其實會影響咗你對食物嗰個感官咯、嗯。因為其實你對食物嘅感官咧，你除咗係味覺、甜、酸、苦、辣，仲有鮮味啦。咁、咧，但係咧，其實你仲要有視覺啦，你會望到個食物，你先會想食啦。跟住有觸覺啦，掂到嘅嘢食啦。跟住有聽覺啦，食落去有脆嘅聲啊，或者係嘬嘬聲啊。再加埋係香氣非常之重要啦。咁你，但係如果你譬如食飯嘅時候睇住其他。嘅嘢，你会影响咗你呢五个感官、 所以你讲起感官咧，呢个即系我啱啱分享，譬如同屋企人食饭嘅时候咧，而家有手机。我哋二十年前咧、我哋小朋友嘅时候咧，冇手机嘅时候咯，可能阿爸话乜就乜，阿爷阿嫲话乜就乜，咁啊听咧，变咗你会吸收嗰种资讯咧，就系嚟自屋企人嗰啲说话，你未必系真定假，但喺嗰种经历上面咧，你会有嗰种感觉。咁但係你諗下，而家十二個人食飯呢，十二個人真係可以呢係打機呀、可能打緊同一個 game， 可能大家呢撳緊唔同嘅資訊，但係嗰個氛圍呢已經係好唔同，即係而家唔係講食嘢嘅味道呀、但係呢樣嘢肯定係影響到同食嘢食物嘅關係囉。 係呀、因為好多時可能啱啱你哋所講嘅可能一邊做嘢一路食嘢嘅，跟住或者好多人喺度打機嘅，其實你唔係用緊一個意志去食嘢，或者唔會察覺你當下究竟係食緊幾多嘢呀，係咪應該食 呢啲嘢。咁回想翻，可能我哋咧好細個，即係揾到啲 B B 啦。B B 嘅話咧，就因為佢個思想冇咁複雜啊。佢食嘅時候就諗住我要飽啊，或者我好奇心，所以驅使佢食嘢。咁所以其實好多時 B B 嘅話咧，正正係一啲好奇心，佢自己去玩嘢食呢啲係咧，去建立緊對同食物嗰啲關係。咁但係到咗咧，可能真係同食物關係破損咗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咧食嘅時候，可能你個目標就唔有啲人真係因為要咁可能呢啲係套用一啲啦，可能比較可能有抑鬱症啊，或者可能比較緊張嘅人啊，或者有暴食症啊 emotional eating 嘅人士身上多少少啦。咁佢哋咧揀嘢食嘅姿勢咧，佢哋唔會真係去，佢哋 control 唔到啊，佢哋可能都唔識得點樣樣去好似一個正常人咁食嘢啊，即係好似我話啊，點解我要揀呢啲嘢食嘅時候咧？咁可能有啲人就諗我自己想唔想食咯，咁但係咧，對於一啲人嚟講咧，可能係好 struggle 嘅，可以係哎呀，今日我食完啦，跟住之後點算好咧？我好想食薯片啊，但係個腦又叫我唔好食，但我自己唔知點解又想食喎。咁食完之後咧又唔開心喎，咁但係其實食嘢嘅過程應該係開心噶嘛，或者其實食係開心、滿足、飽肚噶嘛，咁呢三大原因令到我哋想食嘢，但係好多時個關係可能破碎咗嘅時候，你唔識得點樣去用食去滿足呢三個感覺。 所以我哋夜媽媽呢個時間咧講嘢食啦，可能咧觀眾都有啲肚餓啊，所以而家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繼續講食之無味。歡迎回到第三 part 的學人沙龍，今天的主題是食之無味。剛剛我們都是講過，就是跟食物之中的關係，或者是大家對於美國的一個就是想法。Melissa 都可以再講多一些關於就是我們人類和食物的關係。 食物的關係就好像又用翻小朋友為例啦，仲有另一個 situation 咧，係佢肚餓咧，就可能咧就會食嘢，飽咧就好快收手嘅，咁唔會咧，即係可能有時對於啲小朋友咧，再執去食嘢咧係一件好難嘅事，佢會對抗噶嘛。咁但係咧，即係隨住可能我哋成長嘅過程啊，屋企人啊就叫你食埋佢啦，咁樣樣，咁呢個變咗一個習慣嚟㗎，你要清嘢食啦，係啦。咁跟住可能去到我減肥嘅時候啦，減肥嘅時候有時可能你攞咗啲餐單就同佢講要幾點幾點幾點食，食三餐嘅，咁可能就慣咗食三餐，咁但係好多時咧，我哋都唔記得咗留意翻自己個身體嘅訊息啦。咁食物嘅關係咧，其實都係牽涉咗你食嘢，因為本來我哋食就係為求生存噶啦，咁所以其實應該係真係覺得身體有需要嘅時候咧，就揾嘢食噶啦嘛要。咁但係就可能破裂咗嘅關係咧，好多時我哋就唔會諗自己究竟係可能食嘢，唔會諗自己飽。肚餓有幾肚餓啦，係咪真係要食先？或者食嘅過程咧，都唔會話好留意究竟自己咧係而家係五分飽啊、七分飽定係十成飽啦。咁有啲人咧，可能就係一個好嬲嘅情況底下，有機會會食多咗嘅，可能要食到十分、十二分飽，跟住甚至食到自己嘔翻曬出嚟。 嘉豪，你做咩笑啊？係咪你嚟？ 我係每一次都要食到十分飽嘅人嚟嘅。如果唔係，我覺得。覺得就會覺得好肚餓，即係我頭先都講過，因為我係真係唔知飽唔知餓嘅，咁所以我要計住自己食幾多碗，我就覺得一定要食三碗飯嘅，咁所以咁我未至於食到嘔嘅，咁因為我係好食得嘅，即係可以食好多嘢嘅，同埋你講起清餸嗰啲咧，我亦都係會嘅，因為我覺得好緊要，即係有衣食呢樣嘢係即係我父母成日都話你唔好浪費嘢食，你今日有唔代表你聽日會有得食，咁所以咧我一定會清曬啲嘢食嘅，咁同埋尤其係即係當屋企人年紀大咗咧，又唔想佢哋食咁多隔夜。咁所以咧，我就喺啲會全將所有食物清曬嘅，就盡量唔留隔夜餸。 我係好怕父母逼我食清餸嗰樣嘢咯，因為我覺得如果我覺得夠嘅話，我就會停，我即係唔好逼，我好怕其他人俾人逼咯都。 咁你講起咧就同食物嘅關係啦，啱啱你話人哋可能叫你食多啲啊，咁啊叫你清餸啦。其實我諗起之前你同我講嗰樣嘢就係話如果我食好多嘢。我自己一個人住在個密室的環境是會令到自己可能更加控制不到自己，有時出去見多些人會好一點，因為譬如可能我接下來比較擔心的一件事就是我一個人去出差做事，譬如可能歐美的地方他們的份量比較大一點，有時候你去旅行你的想法我都好像想你這樣，就是 我想試個朱古力，我乜嘢都想試，想食啲好嘅雪糕啊，好嘅 pizza 啊，點算啊？ 我覺得要去到咧，識得即係可能去到真係飽就停啦。呢、這個 moment 咧，你要咧喺個心境係比較平靜嘅底下咧，先去做。 即係去旅行就太興奮嘅。 但係你可以試一下一樣嘢，我覺得食嘅時候咧，我知好中意玩電話啦，咁所以你可以試一下唔好玩電話先。即係你 order 咗啲嘢食 ，focus 啦。即係你係一個練習嚟嘅，係啦，唔使一定餐餐做，但係你起碼試咗做一次，唔好玩電話。跟住食嘅時候，你真係好似阿 Cam 講嘅嘢，我哋要用五官食啦，眼耳口鼻啊，咁你欣賞曬各方面嘢食嘅俾你嘅感覺先啦，咁你先去食咯，同埋食嘢真係要慢食啊，你係啦，咁你食嘢之際啦，可能真係你見到三分一食咗三分一，去到食到中段一半啦，你要問自己我而家幾成飽，同埋要問個滿足感，如果真係我喺滿足感開心咯，又飽咯，其實你可以訓練一下自己而家停咯，做啲離場咯。 做啲 离场，做啲系啦，但系要一样嘢，真系要接受系嘥嘢食嘅。 嗯， 系啊，我之前睇咗本书啦，又系讲正念飲食啦。佢系讲其实你佢系鼓励人哋去嘥嘢食嘅。Sorry， 系啦，佢系话其实你而家食少几多嘢，唔代表唔会影响到即系嗰啲非洲嘅人，唔代表佢哋都可以食多啲嘢、 嗯。我谂譬如我用一个娱乐嘅角度去睇啦，即系譬如如果我去旅行，咁咪搵多啲 friend 一齐食咯。即系可能我去嗰啲本地都有啲 friend 嘅。譬如我拍 vlog 嘅，唔系 Lisa， 喂，即系你一个人好单调噶嘛，你影埋啊隔篱嗰个，咁可能又好啲，同埋分享咯。即係我覺得分享亦都係一個喺食物方面唔同嘅喜悦咯， 同埋打包咯，而家好多人中意打包， 或者同埋嘥嘢食嗰方面咧，即係譬如屋企人同你一齊食飯啦，佢發現哦原來我煮幾多你都會食到嘅喎，咁佢就可能會手重煮多啲，咁但係如果你可能嗰一餐就話哦真係食唔落啦，咁佢會覺得啊好似好慘好嘥喎，咁但係俾佢有發現哦原來佢下次可以煮少啲，咁佢就會調教，反而其實可能仲冇咁多嘢食嘅浪費添。 咁啊讲起食物啦，就大家都会觉得啊食啲咩好啲啊，咁有营养师喺度，我哋当然可以讲有啲乜嘢相对嚟讲比较健康啲啦，但大家坊间呢都可能听过呢，尤其是而家社交平台实在呢啲资讯太泛滥啦，即係从营养师当中啊，从我哋上网嘅资讯得中亦都系见到呢，就系话哇有好多唔同嘅 diet 喎，唔同嘅飲食嘅習慣，不如阿 Cam 又分享一下啲啦。 係，因為其實咧，我都發現有好多唔同嘅 diet 喺身邊嘅朋友廣泛應用啦。有啲人可能係斷食啦，斷食幾多個鐘頭或者幾多日，跟住就再瘋狂食嘢咁樣啦。又或者係低碳啦、低脂啦，咁有唔同嘅咁。其中咧低碳咧或者係淨係新紅咧係好多人去廣泛應用嘅，咁但其實我都做過好多 research， 究竟低碳飲食係咪真係對減肥有幫助咧？咁咧嗰時咧喺以前咧有其實低碳飲食咧本身係因為有人有糖尿病啦，咁啲醫生就話你低碳就可以令到胰島素冇升得咁多，咁所以咧就會可以醫治到糖尿病，再同時咧會好似佢哋瘦咗喎，咁開始咧係用嚟醫病啦。但係喺之前咧有一個喺美國有個叫 Dr. Atkins 啊，佢出咗一本書好出名嘅，咁亦都有喺美國嗰邊廣泛有大家應用啦。喺2000年嘅時候咧，直情係有11個要減肥人都係用其中一個咧都會用佢嘅方法去減肥，好多人用佢嘅方法減肥。但係咧喺佢過身嘅時候咧，佢72歲過身，佢過身嘅時候咧就發現原來咧佢係一嚟有心臟病，二嚟咧佢係高達258磅，即係100幾公斤。即係其實咧，基本上佢講嘅低碳飲食係咪真係幫到大家減肥？ 佢食咩？我想問。 258磅喎。佢嘅低碳飲食方法，我唔知佢有冇跟到啦。咁但係亦都係因為佢嘅咁樣嘅離開啦，咁就令到好多學院或者好多研究所，佢哋做咗好多實驗啦，去對照一下究竟低碳飲食係咪真係有用咧？咁譬如佢哋分咗低碳組、低脂組或者係其他唔同嘅方法啦，咁。但係咧，喺唔同嘅大學咧出翻嚟嘅結果咧，最後佢哋叫做 comparing experiment 啦，咁就佢哋就用同一個可能係同一個能量嘅接收，但係咧有啲係低碳，有啲係低脂，咁佢最後發現咧有一啲大學咧就 用六個月去實驗啦，就發現哦，真係有個明顯嘅分別喎，有可能有六個月就減有低碳組咧減六公斤，低脂組咧減咗三公斤，咁啊真係有個 double 嘅發現喎。咁但係咧，亦都後來咧有Stanford 咧，亦都係做個實驗啦，就係、是、發現咧，當你拉長咗個時間去做一個一年嘅實驗，最後發現咧，基本上你做乜嘢，無論乜嘢 model 去減肥咧，減出嚟個成果基本上係冇乜嘢分別，而亦都係咧為美國衛生局咧就喺度講話啊，原來咧你如果用咗低碳，經常唔可能唔食澱粉質啦，可能你哋減去咧只係一個水分，而亦都有機會有心血管嘅問題，因為你冇咗澱粉質，變咗生酮呢樣嘢，可能就會多咗你嘅能量就嚟自多咗蛋白質或者脂肪，咁就會令到你有心血管嘅問題咯。咁所以咧，就係我就覺得基本上好多連呢個低碳咁多人廣泛應用嘅，都係唔確定係一個好好嘅 diet 啦。究竟乜嘢係一個好嘅 diet 咯？ 我諗市面上大家要理解咧，好多人話 cut carbs 或者低碳嘅時候咧，好多人都覺得啊，想瘦啲，所以仲係因為外觀嘅影響而令到佢哋想低碳。咁譬如可能有啲模特兒，佢哋影相之前，佢哋想個身材咧 shred 啲嘅 ，short 啲嘅，好少飲水啦。譬如可能之前有啲拳擊嘅電影嘅，佢哋想露好多即係好澎湃嘅肌肉，或者好 lean 嘅，唔飲水添嘅，啊，直情係。去到最尾去廁所都屙唔到好多，因為身體真係冇水分。你諗下呢啲健唔健康？所以最尾譬如營養師叫大家就係要健康飲食、均衡營養。所以大家譬如你話 Atkins 咁講啊嘛 ，Atkins 258歲啊嘛，你話可以258磅，sorry 啊，72歲過身，我都可以整個 Immune Diet 噶。嗰啲人話168其實可以整123噶，你可以23個鐘都唔食嘢，淨係食一個鐘噶。真係你自己 up 嘅啫嘛，好多都。但好多人都話：哦，陳師奶食哇嗰、那個佢仔咁樣跟住又幾好喎、啊、跟住又大家跟住，就變咗好似以前2000年代嗰時候啊，大家聽到咩千年蟲啊，買白醋啊，個個都買白醋啊，買白醋去殺蟲咁樣。 其實咧，講翻即係低碳飲食咧，佢都係令到咧，我覺得好多即係亞洲人啊，都係咧唔食白飯啊。咁但係咧，我自己有一排咧都係唔係，其實原因係因為我去咗外國讀書，所以少食白飯啫。咁跟住後屘可能翻到香港啦，就翻到香港啲人好瘦啊。咁你有咗壓力啦，所以咧連啲飯咧都係食可能叫屋企人煮啲紅米啊、糙米啊咁樣樣，都唔係食好多嘅。咁但係咧去到近年啦，即係我都係啦，我覺得咦點？其實我都有睇過啲 research 食白飯唔係有罪嘅。咁我即係好多嘅心血管疾病啊嗰啲。衍生都是可能你肥胖而引致啫嘛，咁一即系可能一日一碗白饭，其实唔会点样影响健康，即系除非系糖尿病人啦。咁所以跟住去到，所以我近年我就尝试啊，不如我试下食翻白饭啦，究竟系咩味啦？咁我发现，咦，原来真系白饭同即系红米系好大分别喎。咁我之后先明白点解我叫人食。糙米啲人唔肯食咯，咁因為原來白飯係真係好軟，同埋自己真係靚嘅白飯係真係有種可能都係一啲回憶嘅味道嚟， 亦都有甜味咯。白飯 問阿飯啊，嘉豪最熟啦，三碗飯。 而家啲飯真係冇以前嘅，而家嘅飯真係冇以前嘅咁好味嘅，我覺得。 咁你可以形容下喎。 我記得以前咧，喺屯門住啊嘛，咁咧以前我阿媽會可以買到啲有啲人喺元朗自己種嗰啲米咧，即係攞出嚟。咁而家其實就真係好少，冇咗嗰個米味依樣嘢。不過你頭先Lisa你講開依樣嘢，我一路其實今日你一路講，我都喺度諗，即係話要建立一個好嘅關係同食物，咁即係。咁而你話啊，咁其實可能想要食嗰樣嘢食，或者食完咧，我係好享受，好開心。咁但係其實。好似一路我有一個感覺就係話，其實我哋要食啲咩，譬如可能計營養啊嗰樣嘢，好似似乎有一個客觀嘅標準，即係就係話，哦，因為人咧需要有某一啲嘅營養，咁但係其實亦都有好多外在嘅因素，即係就係話，哇，可能每一個社會或者每一個時候，每一個年代，可能對於一個即係所謂健美嘅體態或者即係。何為健康都有唔同嘅睇法，咁所以其實即係實質點樣去提建議啲人食乜嘢，其實都係隨住時間都亦都唔同，亦都冇一個所謂真係完全客觀嘅表 現。係啊，所以譬如你話以前楊貴妃可能肥肥啲係啱嘅，跟住而家咧又話咩 bikini fit 啊，咁啊嗰啲 model show 又唔一樣，我哋或者啊上鏡嘅肥實磅咁啦，所以食之無味咧，我哋有好多嘢可以同大家講，咁我哋 part four 咧再同大家傾下啊。 繼續回到來第四 part 的學人沙龍，今天我們的題材就是食之無味。我們剛剛都跟大家分享過大家可能對於美國的關係、食物的關係，不如繼續跟大家說一下，或者跟觀眾分享一下你一個就是比較欣賞或者自己喜歡的一個diet飲食習慣。 我自己覺得呢，就應該七成時間呢都要食得健康嘅，而三成嘅時間呢適當地啦，睇下有冇需要呢，你想食得邪惡啲都 OK 嘅。咁最緊要一個 diet 啦，咁我自己呢個 diet， 每個人個 diet 啦可能都有唔同嘅目標嘅。我呢就可能想將來會健康啲啦，同埋可能都喺外貌上呢想 keep 到嘅。咁所以呢對於我自己嚟講啦，我喺翻工嘅時候咧，即係一至六啦，咁我都會食得清淡啲。可能有時啲嘢食係晏晝都會用翻啲可能罐頭嘅食物啊，去自己 prepare 可能一個沙律啊。咁夜晚咧都會咧翻屋企食嘅，咁都可以保持。咁我發覺咧，我自己個 pattern 啦，就係一至六食得清淡，跟住之後六日嘅話咧，去翻即係出街食嘅話咧，咁就算食翻肥嚟少少嘅嘢咧，其實我嗰個體重都係 keep 到啦。咁但係咧個問題係咧，如果有時我真係唔開心嘅時候啦，我可能去到會可能想食零食啊，跟住或者想出街食嘅時候食得啲邪惡啲嘅嘢食嘅時候咧，我覺得如果我越有一個可能自責嘅心態、內疚嘅心咧，咁我就反而會食得仲多啲。咁一去到呢個地步嘅話咧，可能有一日我真係食多咗，我自己咧就可能有幾日就唔開心噶啦。咁所以我覺得一個好嘅diet咧係要諗有食嘅個行為個方便啦，都要諗到點樣樣咧去到令到自己可以食一啲 comfort food 嘅時候咧，都係 control 到嘅。 嗯。 咁係啦，咁因為我就成日都最主要我係要好多時間要煮嘢俾人食啦，咁就要為人哋 做咩唔煮嘢俾我食啊？ 揾日啦，咁咧就要去揾即係去諗其他人嘅diets 啦。咁其實譬如我制定一個 dish 嘅時候咧，首先我會諗啊，究竟我嗰個 dish 會想要用啲乜嘢 heroes， 我哋叫做佢係因為 heroes 去吸引人啦。咁就係佢個主角係咩啦？譬如佢嘅我當係我俾而家俾個例子啦。譬如我攞咗一塊好靚嘅當係草字嘅牛，咁跟住佢係tenderloin 嚟嘅，咁一個比較瘦啲嘅肉類啦。咁跟住咧，咁我會用點樣去製造佢，令到大家會覺得好食咧？就譬如因為佢比較瘦，冇乜脂肪，咁我就不如我用佢嚟做牛肉塔塔啦。咁就係剁到佢細細粒咁樣，跟住用一個生嘅方法去做去食啦。咁用一個生嘅方法去食，咁我就要諗啊，因為一個牛肉瘦嘅牛肉，佢係有一個草嘅味道 ，grass 嘅味道嘅，即係其實佢除咗有血嘅，但係血嘅味道咧，其實係有一啲草腥嘅味道。咁我就會想用一個油份同埋用一個酸性去提升佢，咁我就會諗下佢嘅配料落咩，譬如我係落酸瓜，落 capers， 跟住落青紅燈籠椒，咁就令到佢有首先佢有嘅再有另外一啲質感加咗落去啦，再有嘅酸性，再有個甜味加咗入去啦，咁跟住我就會諗我要睇令到佢視覺上面係靚嘅，咁可能會唔會係加一啲綠色嘅嘢令到佢令到個味睇落去會覺得新鮮啲，咁譬如我加個紫蘇葉啦，因為佢嘅綠色咧好靚，亦都可以帶出咗牛河個味道，咁我就加啲綠色落去。咁再加埋咧，我要諗佢個質地係點咧？頭先我講過五感啊嘛，咁質地係點？佢個會唔會有一脆口嘅嘢喺上面咧？咁我就不如我就再炸少少蒜片擺上去，或者係我擺一塊麵包係脆嘅麵包喺側邊，俾大家去用個牛肉塔塔擺喺上邊，咁咪會脆口咯。咁我就會諗，即係會喺由五方面去諗，再加埋可能係香味啦。咁亦都頭先個紫蘇可能已經有嗰個葉嘅香味啦。咁再加埋可能我落啲湯草，咁跟住就會令到嗰個香味再濃烈啲啦。咁所以我就會由唔同嘅範疇會制定一個 menu， 等到大家會食得開心啲嘅。 你成個 recipe 抌咗出嚟添啊？ 係啊，大家可以跟住做㗎。係 啊，嘉豪咧， 我反而咧就我就真係冇乜好嘅飲食習慣可以同大家分享，即係無謂教壞大家。反而我其實諗一個問題就係，Melissa， 你頭先一路都會講話即係 一個正確的觀念去飲食，建立翻同食物一個良好的關係。咁啱啱阿 Cam 喺度，我諗到，其實如果我自己參與去製作嗰啲嘢食，其實係咪某程度都可以幫助到我同個食物建立翻一個好嘅關係咧？即係當我自己去預備嗰啲嘢食嘅時候，其實理論上應該係會食得開心啲。 咁如果整嘢自己整得好難食咧？ 我嗰啲 就我整得好難食啊！我同佢絕交咁樣。 有嘅，有呢啲人。 係咯，可以咁噶嘛？係咪啊？我都 咁要再試驗咯。 系啊，但系你又会想再整好啲嘅咁咯，因为我都系自己整嘢食嘅，但系真系好难食嘅，我整嗰啲嘢食真系。 但你有冇唔开心啊？ 我冇啊，我觉得咁我都至少食咗落肚都冇肚痛咯，咁样觉得。即系我因为好我要求真系好低，咁但系以前读书因为即系真系冇钱啦，外国读书，即系连面包嗰啲全部都系自己整嘅，因为最平啊嘛，咁样。咁所以我都会觉得就算唔好食，但系你都会觉得开心，因为。經歷咗嗰個過程咧，我成日覺得係首先即係一，你就知道啲嘢食點樣嚟嘅，你知道其實真係如果要去處理得好嘅，所以中間係好花功夫。即係哪怕係自己食嗰時，你唔識得欣賞，但係當人哋煮到好食嘅時候，你會明白人哋擺幾多苦功喺下 面。我明白㗎，我明白我阿媽擺幾多苦功咧去養我，因為咧我食嘢要求極高嘅。如果我屋企咧食得所謂嘅比較清淡啲咧，蛋白質嘅份量啊，或者係有幾多少個菜啊，飯後食啲咩生果，譬如我琴日自己去九龍城買生果，我自己。是好讲究咁那个菜的调味咁由细到大我妈都说你返返去食饭今晚会食啲咩呢我哋都会傾㗎。咁所以我对飲食呢我係好高要求啦譬如我同 Melissa 识好耐揀餐厅又係性价比一个方面。但譬如有一个反面嘅教材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就係话譬如我可能之前呢我好癫嘅时候呢我就话上镜我一定要保持一个体重。我见到自己有腹肌呢我係好开心嘅。咁譬如我食好多嘢都好我都会 keep 住一定要去到有腹肌嘅状态。咁但係譬如可能喺运动嘅角度就有腹肌同我要有运动表现我要交到成绩嘅篮球或者打拳嗰度有交到成绩嘅係咪一回事呢係完全冇关系。我可以为咗要有腹肌呢我可以食得劲清淡啦係唔健康嘅完全戒碳水化物啦係唔健康嘅。咁但係因为我试过曾经係超级勁嘅絕食咧，令到我反彈啦嚇，亂食嘢咧。譬如我做奧運嗰排，我都之前講過，哇！你成日食沙律，你唔悶咩？但係你長時間你個精神嘅消耗，令到我最尾哇食勁多月餅啊，嗰啲係唔好嘅。所以我喺呢度點解要再講多一次咧？就係、是、話你夜晚可能聽到我哋講飲食嘅時候，想整個杯麵啊定點？如果難得一次，可能 Melissa OK， 但係你真係去到晚晚十一點幾，成日都食零食啊，諗下自己飽唔飽咯，同埋諗下自己同。食物嗰種關係係點樣樣咯，咁樣咁我唔知道你哋聽到有冇啲咩心得，又想分享一下。 其實可以諗下，即係有時咧食零食係一個習慣嚟嘅，其實都係可以有時食嘅之前咧，即係諗下，咦？今晚我係咪真係要食零食呢就唔會因為問呢個係個習慣，所以你要做咯。例如好似生果都係嘅，飯後生果嘛。咁有啲人就會覺得我每日都要食生果啊咁。但係有時你都要可能有時我哋要留意一下自己個飽肚訊息啦。咁如果真係飽嘅，其實係咪真係仲需要食個生果 ？Even 佢係健康咧，咁其實都可以諗下會唔會喺其他日。日頭你肚餓嘅時間可以食咗佢咧，咁其實好多咧一啲飲食啊對食物咧規則咧，如果係即係有 email 可能已經你 observe 到一啲副作用嘅，咁呢啲時候咧其實真係要嘗試下 take action 去修補個關係，咁同埋啱啱Cam 咧分享咧佢點樣整嘢食咧，佢係咧會諗曬咧究竟我一個嘢食咧係點樣樣咧增加佢五官嗰方面。可能嘅感覺嘅，咁所以好多時即係你見到 Cam 咧煮嘢食咧係好花心嘅，所以咧煮嘢食一定好好食嘅。咁所以好多時我哋首先我都認同咧煮嘢食啊，即係好似我 pizza 嘅經歷都係嘅，係靠煮嘢食咧去同我同 pizza 建立翻一個關係，因為個過程你會。除了真味道之外啦，你會知道佢嘅歷史啊，究竟人哋花咗幾多少心思啊，咁呢啲係食嘢嘅過程咧，你都會想 appreciate 嘅。 同埋咧，就好彩我琴日 message 咗 Melissa， 我問佢咧，我就話：哎呀，飯後我好肚餓，我想食薯片啊。跟住佢同我講話：有個蛋白質嘅薯片咧 ，OK 嘅，即係起碼佢同我講咗。嗰樣嘢係有啲健康嘅替代品。第二樣嘢就係嗰度佢 message 佢回咗我，佢可以唔回㗎。佢回咗我，起碼同我講， 其實我都要即係冷靜啲，唔好食，因為我真係準備落去買薯片之際 message 佢，同埋我知道係唔健康㗎嘛，咁我就要控制一下咯，所以控制都要都好緊要。 有時會唔會其實係口渴嘅時候會令到你腦部訊息話覺得以為你想食嘢？我睇過一個 report， 一個 research 係話有時有啲人基本上佢唔係想食嘢，佢係口乾，佢係身體需要水分，咁但係就會誤會咗原來我想食零食，會原來會溝亂嘅喎。咁你會唔會有時喺呢啲情況咧係係咪想飲水啊？飲多兩杯水先，咁跟住就發現其實原來真係唔係特別想食嘢。 都會嘅，尤其是你做咁多運動，流失水分高啦，同埋如果有啲人行低碳嘅時候，擺明就係冇水分，跟住口乾，咁啊嘴唇乾亦都係一個症狀啦。咁所以可能係咯，飲多啲水咯。 嗯， 喂，咁樣咧諗起頭先即係大家一路所講，即係建立嗰良好關係嗰樣，因為我對於我自己咧就會成日諗，咁我食多啲嘢，我改變我自己嘅生活習慣咪咯，即係做多啲運動咁樣。咁我反而就係諗起另外一樣嘢，就係我阿媽成日話：你成日食咁多咧，即係撐大咗個胃啊。其實係咪有呢樣嘢嘅咧？即係會即係越食越多。咁但係咁我咪應該繼續去滿足佢咯，因為我真係要食多啲嘢啦嘛。而家咁即係我因為我對於嗰、那個即係良好關係嗰樣嘢咧，我就經常諗咁即係點樣真係維持一個好嘅關係咧？究竟同食物？ 良好關係咧，其實係喺一個可能你個身心平衡個健康咧，其中一樣嘢嚟嘅啫。咁到你可以而家你因為食三碗飯啦，你都係 keep 到咁嘅，咁你就冇問題啦。可能你真係個身體需要係多啲嘅，咁但係如果係一個唔同嘅人嘅情況，就可能要正視呢個問題啦。 咁所以啦，開心嘅時間亦都係過得特別快。呢、這個時間咧，大家可能聽完嘅時候咧，我哋講咗咁多飲食咧，可能都會有啲痛喎。但係咧，我哋幾位嘅嘉賓咧，都係俾大家咧去參考一下我哋嘅心得。所以大家喺網上啊，或者係睇電視節目上面咧，可以瀏覽到好多唔同嘅資訊嘅。但係健康或者對於美國嘅定義咧，大家係一定唔一樣啊，唔同嘅文化、唔同嘅飲食習慣。咁但係點樣咧？去對於同飲食嚇？甚至是跟朋友啦，平時有個好的關係咧，大家可以繼續探索一下啊！今日食之無味咧，希望大家中意我哋呢個話題啦。咁我哋下一集咧，再同大家見面，拜拜。Thank you.